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我叫张巨红，是大栅栏社区的一名退休工人。我非常喜欢朗读，我非常喜欢老舍的散文。通过朗读，通过对老舍先生的了解学习，然后我觉得在生活中我也受益匪浅。今天有这个机会，我就朗读一段老舍同志写的《趵突泉》。趵突泉的欣赏：千佛山、大明湖和趵突泉是济南的三大名胜。现在单讲趵突泉，泉太好了，泉池差不多见方，三个泉口偏西，北边便是条小溪流向西门去。看那三个大泉，一年四季昼夜不停，老那么翻滚。你立定呆呆地看3分钟，你便会觉出自然的伟大，使你不敢再正眼去看。永远那么纯洁，永远那么活泼，永远那么鲜明。冒冒冒，永不疲乏，永不退缩，白而轻软，在深绿的长着水藻的上面飘荡着，使你不由地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，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。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，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？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，作者田高希，演播艾宝良。 田哥的目光刚刚抬起，立即看到一团亮得耀眼的火光从车子里喷射出来， 把刚俯身到车座上的周子祥托起，在半空中画出了一道弧线，然后血光乍现，他的躯体出现裂纹，瓷器般的爆碎了。没有惨叫，那声巨大的爆炸声将一切都掩盖住了。天空的颜色变得艳红昏暗，距离车子只有十几步远的天哥同样被猛烈的气流托起，狠狠地投向了远处。长虹公园里面的游客们尖叫着惊慌失措地乱跑，天哥本能地爬起，连翻带滚地跑到了灌木丛旁。爆炸离他较近，但奇迹般的他并没有受什么伤，只不过身上脸上都溅满了血，有周自祥的，也有被汽车的碎片划伤后自己流的。这些都是小事，严重的是田哥的耳朵暂时性的失聪了。田哥从灌木丛间探头向外张望，原本宁静的公园里到处都是人，不知道这些游客刚才都躲在哪里，他们乱糟糟地向公园的出口奔跑着。天哥回头望向了自己的车，烈火从残破的车厢下窜出，火舌向上直舔着车上方的树木，浓烟滚滚。他又看向了地上残缺不全的尸体，胃里呼的一阵翻江倒海，差点吐出来。天哥死命地咬了舌头一下，这才恢复了几分的清醒。周子祥肯定是活不成了，现在保住自己的性命成了重点了。在一片混乱中，天哥的目光落在了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的身上，因为那个女孩在笑，更因为田哥见过她，就在自己的家中。那个笑容如天使般的女杀手，田哥发现了她，她也发现了田哥，笑着挥了挥手，转身汇入向公园出口奔跑的人流。 你站住！ 田哥挣扎着站起来，受爆炸冲击所产生的晕眩还没有结束，他跌跌撞撞地追出了几步，一脚跌倒了。田哥在爬起来的时候，一个老者像是慌不择路地跑了过来，拐杖紧握在手里，嘴里乱喊着：“死人了，地震了！”一副受到惊吓、精神不太正常的模样。只是田哥觉得那个身形在什么地方见过，给人以危险的感觉。昏噩的大脑忽地闪过了一道光，田哥想起来了，虽然脸的样子变了，但体型和声音并没有改变，他就是那个令田哥都感到害怕的杀手。天哥立刻想到，这些人的目标不只是周子祥，还有他。在天哥做出防御的动作之前，老者已经撞到了他的身上，一道寒光随即刺进了天哥的身体，向上挑刺，搅了几圈。天哥想喊，但张开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，所有的力量都随着刺进身体的刀消失了。王总让我告诉你，下辈子别站错了队，还有你不是不死的。那个老者在田哥的耳边轻声地说着，田哥的瞳孔剧烈地收缩，他又能听到声音了，只是不确定这会不会是生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。田哥瞬间想到财务主管、秘密调查者、停工的大项目，所有事似乎都能够串联起来了。王总，难道这所有一切事都是王伟策划的？但是田哥来不及细想了，他看到 那看似耄耋之年的老者身手矫健地越过几丛灌木追上了女杀手，忽然又变成了弱不禁风的老者，在女杀手的搀扶下，随着人流与刚刚赶来的警察们擦肩而过，还扭过头诡异地笑了一下。天哥张大了嘴巴，努力地吸着气，手指颤抖着指向了老者。他的意识渐渐地模糊了，天哥感觉自己沉入了一个漆黑的世界，仿佛一个巨大的通道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光亮，时间空间都失去了平易，所有的记忆开始涣散，爱恨或不甘在刹那间都失去了意义。死亡或许就是这样吧。天哥这么想的时候，意识还在不停地往下沉，似乎要沉到无边的地狱中去。师公，见光明者，若闻诸菩提三法妙功，不坠不现不忘。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在虚空中响起，漆黑的世界里突然间有了光。天哥看去，光的中心有一座建在彩虹上的雄伟的佛城，城头上站满了无数令他感到亲切的和尚与喇嘛，他们头顶有光，千手千眼嗡嗡地诉说着什么。天哥的头疼了起来，他不想听那个声音，又忍不住去看那些亲切的目光，冥冥中他觉得自己也应该站在那城上，可身体却无法动弹分毫，又似乎根本找不到自己躯体的存在。意识与肉体的撕裂伴随着无边无限的剧痛。董雷，你一定要转达。一双女人的眼睛从面前闪过，天哥意识深处的痛加剧了，而在疼痛之中，他竟然感觉到了手的存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虚空中又有声音响起了。会有机会的，你要相信我，这一切都会有机会还回去的。一张沧桑的脸出现在佛城的另一端，是刘守元，那里同样有光亮在闪动。天哥不自觉地被吸引了，在无法忍受的剧痛中向那光奔去，他又感觉到了脚的存在。虚空中的刘守元继续说，你要保护好钥匙，更要保存好自己。天哥无声地痛哭了，慢慢的，他感觉了脸的存在，以及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缓缓地蠕动。刘寿元的脸也消失了，那团光更强了，可天哥还是看到光的后面有人影在晃动，可那会是谁呢？天哥想到了周子祥，想到了他最后的微笑，还有他在空中碎裂的无声的画面。这么想的时候，那团光的后面似乎真的露出了周子祥的身影。天哥拼死一跃，终于扑进了光团之中，但意外的是，他跳进的却是七年前那个血色的夜晚。尸山血海中，那一男两女端坐在参天大树下，目光慈悲，他们以及地上所有的尸体都伸过手来，用蛊惑人心的声音说，你不可能完成那个任务， 还是到这边来吧，我们会变成一体，强大再无所畏惧。天哥眼珠赤红，手里不知何时多了把刀，他如魔王般轻笑着，喃喃低语着：杀了你们，杀了你们。但迈步向前，却被一具尸体绊倒了，跌进注满鲜血的洼地。那汪血似乎没有底，天哥不管不顾地继续向前，直到血没过了头顶。那窒息和满眼都是红色的世界里，寂静无声。天哥大叫了一声，醒过来了。眼睛看到的是洁白的天花板。阿翔扭头看向旁边，但身体却毫无反应，甚至充满了酸麻胀痛。你醒了。一张精致的面孔出现在天哥的视线内，竟是个汉人模样的藏族少女白马。天哥醒来已经十天了，病房里依旧只有白马，看不到护士，更看不到妻子唐一鸣。房间外也听不到嘈杂的声音，只偶尔听到一两声老年人的咳嗽，或是几声不知从哪个房间里传来的狗叫声，甚至窗外也寂静无声，像是在深山老林。如果不是知道眼前的女人不会害自己，天哥几乎都要以为自己遭遇了绑架，就像恐怖电影里的情节，疯狂女人把不爱自己的男人囚禁在小屋里，打断手脚，尽情的宠爱。天哥活动了一下，腰部仍然痛得钻心。喂，我说白马，今天是几号啊？这总可以告诉我吧。不行，来之前姐姐说了，在你能下地以前，什么都不能跟你说。正在配药的白马回头认真地说着，然后弹了弹针管，一脸严肃地威胁说：不许乱动啊，再不听话我就扒了你的裤子打针。天哥哭笑不得，人从的趴好，因为他看出白马是想逗得开心的，但越是这样，天哥心头那巨大的阴影就越是无法驱散。白马所说的姐姐是唐一鸣，他们是在天哥关押在看守所的时候相识的。现在天哥知道后院因为什么起火了，不过天哥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成了姐妹。向深处想一下都会冷汗直流，而再转念一想，天哥又感到困惑不解了。白马为什么要到江安市来找他呢？从第一次与这个女人相遇时起，天哥就觉得他的所作所为都有目的性，每一句话都好像有所指。现在更是来到了家安市，甚至可能救了自己，那么白马究竟有什么目的呢？又到了打针的时间了，天哥在床上躺好，看着白马把药剂推进了自己的血管，他忍住没问为什么妹妹在，而当妻子的姐姐却不在。天哥害怕听到坏消息，怕的连想都后怕。自从醒来之后，天哥就一直在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，那些阴谋暗杀。活佛的预言成真了，六个人的愿望都已实现，但周圆圆和许放公死了，这种以生命为代价来实现愿望的方式似乎残忍了些，而且天哥总觉得这其中另有隐情。 另外，虽然田哥在大佛光寺有过神奇的经历，但作为一名接受党与军队教育多年的退伍军人，他并不相信真的有人能预知未来。一切都应该有科学的解释，甚至预言都可能是大阴谋的一环，而眼前的这个白马似乎应该知道活佛预言的内幕。这么想的时候，白马突然开口说话了： 好好躺着，我去摘点菜，晚上咱们吃排骨面。 白马说完已经离开了房间， 就好像他听到了田哥的心声，急忙避开一般。 田哥安静地躺着，直到白马的脚步声消失，他翻身坐起，疼得呲牙咧嘴。自醒来的第二天起，田哥就在白马离开后尝试运动了。其实本不用如此拼命的，以昼夜长短和气温来判断，现在仍是三月的下旬，只是不知道是一年后的三月底，还是在长虹公园遇刺后的三月底。不管是哪一个，田哥都失去了很多的时间，但内心焦躁不安，觉得肯定有比长虹公园更重大的事情发生了。这种焦躁蒙蔽了他的眼睛，让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自己的伤口仍在流血没有愈合。天哥挪到床边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弯腰忍痛把一条腿推到了床外，脚踝硬生生地将椅子碰到，深入骨髓的刺痛沿着大腿直窜到后脑。天哥倒吸着冷气，身体颤抖不已，好半天才停下来。田哥又试着把另一条腿放到床外，当脚尖着地之后，他感觉身体的反应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样的糟，或许今天就可以尝试下地走动了。田哥这么想，然后就这么做了，结果自然是跌倒在地，就像他想的那样。制造出再大的噪音，外面也不会有人进来查看的。田哥也不着急，躺在地上缓缓地以秘术吐纳恢复着力量，然后向窗口爬。过了好半天才抓着窗沿站了起来，迫不及待地向外望。他呆住了，窗外是皑皑白雪覆盖的森林，一条公路笔直的插入，将大地劈成了两半，看不到尽头。天哥的脑海里闪过两个词：高原、雪山。虽然已经是早上九点了，但远方仍旧是雾锁重山，这里根本没有城市的影子，只有那条诡异的公路让人看出了一点现代的迹象。这是哪里啊？天哥的脑海里闪过了无数的疑问，他的后背又冒出了冷汗，摇晃着站立不稳。近处楼下是玻璃房，透过洁净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里面种植着各种蔬菜，白马就在菜地间采摘着。玻璃房内的设备都十分先进，倒像是个研究机构。天哥呆呆地看着，困惑着。这个时候，白马突然停下了手中的活，似乎察觉到了田哥的目光。他仰起了头，向窗口望，目光空灵，不带一丝杂念。田哥强挤出了一抹微笑，挥了挥手，然后向后倒了下去。白马在田哥爬起来之前出现在了门口，他把田哥半抱上床，喘着粗气说： 好吧好吧好吧，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。 说着又补充了一句：

阳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听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棒耳边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里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，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。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，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，作者田高希，演播爱宝良。 白马一边说，一边盯住了田哥的眼睛。这里是死亡峡谷，不用想了，地图上没有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在嘉安的北面。白马似乎想从他的眼中看出点什么来，而田哥其实在平静地听着，反而看不出激动了。白马把染了血的药棉收拾到一旁，继续说，今天是2008年3月26日，对，再有10天就是清明节了，是师母的第一个清明节。离你受伤刚过去5天，但如果你总这么逞强的话，再过10个5天伤口也好不了。姐姐临终时说，你能下地走动后再告诉你发生了什么。现在你能下地了，我也不算没遵守约定了。白马还在说，但田哥什么都听不进去了，对白马的师母是谁也不再好奇了。他如遭雷击，瘫软在床上，他的脑海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，那个他爱的女人死了，而且极有可能是因他而死。意识到这一点，田哥的心中一阵绞痛，他慢慢地抬起了头，用涩得难受的眼睛看向了白马，轻声说，他是怎么死的？白马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，刚才说错了，应该是临行前。你们汉人的话就是难说，我总是用错了词汇。姐姐还活着呢，别胡思乱想。田哥在白马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慌乱，他确信这个女人在说谎。田哥的手紧紧地抓住了床垫，他的手在微微地抖。我受伤之后，那些人还一直在追杀吗？是你把我弄到这里的吗？那我的妻子怎么可能不跟来？好，好，你说实话吧，我能受得了。你这要是鹤壁呢？哎， 白马叹了口气，别过了头，眼中闪过了狡黠的光。他继续说，我和姐姐赶到医院的时候，你已经没有心跳了，不然我和姐姐也不可能把你从停尸间弄出来。我知道你肯定没有死，活佛的预言还从来没有错过呢。只是我们没有想到，那些害你的坏人并没有走，姐姐是为了掩护我们才……白马没有说完，因为天哥已经闭上了眼睛，两行泪水从眼角溢出。天哥不知道白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，此刻他脑海里一片混乱，悲伤、仇恨、懊悔、愤怒，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让他好像在地狱里受煎熬。一整天，天哥都躺在床上，像死了一般，面无人色。但仔细的观察，你就会发现他在缓慢的呼吸，而且神态越来越安详。天哥的内心在经过剧烈的巨变之后，渐渐地进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，如密宗金刚乘的解因缘境。从童年的点点滴滴，再到当兵后的心境变化，然后是结婚时的茫然，直到在亚东县见到周围后的一系列事件，特别是刘守元的死和刚才从白马那里得到的噩耗，仇恨深刻的进到了天哥的心底，种种因果全部如水流般在天哥的脑海里淌过。他像是经历过那些事，又像是身在其中置身事外。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外面的天已经黑了，夜凉如水，天哥再也睡不着了，他的脸上有两行泪，怎么擦拭也抹不干净。天哥从床上坐起来，伤口又是一阵剧烈的疼痛，可天哥不再想躺着了，心底总有个声音在叫他起床，哪怕是到处走走，不然再这样下去真的会崩溃的。天哥强撑着下了地，一点一点地挪向了门口，屋外有人走动的声响，天哥立即大叫，但是那个脚步声没有丝毫停留的意思，很快就消失了。这时，那只不知道哪个房间的狗又开始叫了，楼外有老人沙哑的咳嗽声，隐约还有打麻将的声音，给这寂静诡秘的楼里添了些许生机。天哥好容易挪到了门口，伸手打开了房门。门外是一条昏暗的走廊，三四十米的长廊里只有一盏灯。天哥迈步走出去，然后眉头一皱，因为屋外死寂无声，在病房里听到的声音都消失了。天哥扶着墙向最近的一扇门走去，发现门上有把锁，他转身看向了其他的门，除了他住的那间屋子，其他的房间都是锁着的。天哥刚要离开，贴在门板上的手却突然感到了轻微的震动，只有一下，转瞬即逝了。他把耳朵贴在了门上，房间里悄无声息，就隐约有呼吸的声响。会是谁被锁在里面呢？天哥扶着墙，转回了身。四周依旧是寂静无声，他那间病房里的灯光泄出来，在走廊的地板及墙壁上留下了扭曲的影子，狰狞的仿佛魔怪。田哥有一种感觉，他被困在这里是有原因的，而答案就在这些房间里。天哥费了半天的劲儿，终于站在了椅子上，他扶着门向里面看。房间里没有灯，不过没有拉窗帘，月光从外面照进来，直射到了床前， 借着月光，田哥看到房间里有两个人，一个躺在床上，穿着从头到脚的束身衣，嘴里有噤声球，直挺挺地望着天花板，像是死尸。另一个人穿着护士服，从侧面看是个年轻貌美的女人，她僵直地坐在床前的沙发里，手上夹着只早已燃到了尽头的烟蒂。她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床上的人，这两个人无声地对峙着，就像是两具蜡像。天哥看了半天，这两个人竟然没有动弹分毫，仿佛真的是蜡像。那刚才的呼吸声是谁发出的呢？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，田哥正打算扶着门蹭下椅子，床前的那个护士突然转过了头，眼神空洞地看了过来。田哥皱了皱眉头，刚下到一半，屋里的灯亮了，门意外地开了，而且挂着门锁的那边是门轴，门轴那面才是可以打开的。铁哥吃了一惊，扶着门的手顿时一空，随即倒进了门里。那名护士早有准备，毫不费力地把田哥拖住，拖到了床前。那个女人动作很粗鲁，嗓音也像是男人般的沙哑。替我看一会儿，老娘去解个手。他不由分说，把田哥丢在了沙发里，转身走了。田哥困惑地盯着门的方向，想不明白这个女人想要他做什么。这个时候，身后有衣物摩擦的声音。田哥回过头的时候，惊诧地发现床上被捆得像粽子般的人已经坐起来，束缚衣丢在了一边。那个男人正把嘴里的噤声球掏出来，他是个头发斑白的中年男人，眼睛很大，却充满了猥亵的光。再不到一天，那个老娘们就忍不住了，跟我比，嫩得很呐。眼前的男人声音同样沙哑，两眼更是红的，像随时都会流出血。天哥没有动，只静静地看着那个男人解除一些束缚后，瘫软地倒在床上，慢慢地闭上眼睛，一脸舒服到无法言喻的表情。唉，原来闭上眼睛这么舒服啊。田哥理清了思路，养伤很重要，不过弄清现在究竟身在何处同样重要。田哥轻轻地咳了一声，那个，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啊，什么地方啊？男人诧异地盯着田哥，突然间放声大笑，哈哈到了和平饭店，居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和平饭店，田哥一惊而起，腰侧的伤口顿时正裂了，脓血混杂而出。那个一身护士服的女人端着一碗面走了进来。点睛，你又在胡说八道了，小兄弟别听他的，这里是香格里拉心理康复中心。天晴翻身爬起，抢过来两三口就吃得碗底朝天，嘴里还含糊不清地说，啊，住在这儿的哪个不是出去就可能丢脑袋的。要不然我堂堂锁王会整天跟你这些老娘们泡在一起啊。就是地下室那几个成天牛哄哄喊打杀的家伙，一说把他们送出去就都吓尿了裤子。这哪是心理康复中心呢，根本就是发哥开的和平饭店嘛。 田哥扶着床头柜慢慢地坐下了，脑海里乱哄哄的，这里竟然是香格里拉康复中心。田哥当兵的时候就有所耳闻，那是个传奇之地。香格里拉心理康复中心的别称正是和平饭店，因为就像发哥的电影里演的那样，不管得罪了多大的势力，只要走进这里就能保住性命。关于香格里拉康复中心，那是一所国际知名的私人性质的心理学研究机构，因为研究的课题和试验有争议而备受关注，像超心理学或一些以人体为试验对象的非常规试验，虽然被研究者都是出于自愿的，但人道组织仍把它列为不受欢迎的科研机构。它坐落在西藏的崇山峻岭之中，但没有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，它仿佛存在于另一个世界里。不过仍有很多人都在打这里的主意，因为这里的每个患者都有特殊的技能，个别人的技能近乎神迹。曾有一回，田哥与这里康复出院的一位患者共同执行任务，那是个嗅觉异乎于寻常的人，只闻立下物证就带领小队穿越整个丛林，甚至暴雨过后仍能嗅出正确的路线，直到击毙了目标。田哥自言自语地说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呢？难道我也算是特殊的人才吗？田青咽下了最后一口汤，你呵呵特殊人才，呵呵、他们那是看在白马的面子上。他正要往下说，却被穿护士装的女人制止了。我是梅沁雪，道生的兄弟们都叫我梅姐，你也可以叫我梅姐。梅沁雪对田哥说着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好好的修养啊，不然我们都得跟着挨骂。田哥再次站了起来，因为他突然想起来了，他在电视里见过眼前这个28年少的美女。事实上梅沁雪已经40了，曾经是个红极一时的化妆师，出过书，办过讲座，是美容界的文化人，后来成为了某高官的情人，再后来某高官被梅沁雪碎尸抛入江中，做得神不知鬼不觉。可惜被高官家中的监控探头拍下了碎尸的全过程，因此被通缉潜逃至今。田哥的妻子唐一鸣最崇拜的女性不是居里夫人，而是这位碎尸美女梅沁雪。他常威胁田哥，要有第三者的话，他就学梅姐将她碎尸。田哥咽了个唾沫，你真是那个碎尸的梅沁雪吗？你怎么成了护士了？面对着妻子的偶像，他忽然有点毛骨悚然。梅沁雪的脸色阴沉了下来，眼光寒光闪动。田青在一旁缩进了厚厚的毛毯里，只露出了一双戏谑的眼睛。田哥也意识到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，便尴尬地笑了笑，紧咬着牙扶着墙向门外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，我该回去休息会儿了。田青从床上赤着脚跳出了毛毯，追上田哥，一脸假笑地回头对梅沁雪说，我去厕所，我顺便扶他一把。出了屋子，门吱呀一声自动关上了，走廊里再次变得死寂一样的，没有任何的声音，仿佛 无人居住的荒楼。天青在惨淡的灯光下叹了口气，脸上的精气神卸去了大半，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几岁。天青指了指那间还敞着门的房间，对田哥说：“ 兄弟，你自己回吧，我还要去厕所修炼呢。” 说完，不等田哥回话，就松了手，向走廊漆黑的另一头走去了。腋下还夹了几份发黄的报纸。田哥扶着墙，微微的喘息着。就这么一会儿的运动，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力气了。 现在已经知道时间、地点了，那么接下来就该尽快的恢复身体。 外面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了结，不管私人恩怨还是国家利益。 天哥狠狠地想， 咬紧牙关，半靠着墙壁挪向自己的病房。当天哥最终挪回到病床上时，夜还没有过去，窗外白雪覆盖的森林寂静无声。天哥从床上抬眼望去，黑漆漆的窗口像一只永不合上的眼睛。而在天哥睡着了之后，房门突然被轻轻地推开了，一个黑影无声地走进来，在床头坐下，在天哥的耳畔低低地述说着什么。睡梦中的天哥眉头紧皱，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那个黑影停顿了片刻，等到天哥呼吸恢复正常后，又继续低语起来。月光洒在室内的地板上，微弱的反光映出了那个人的影子。 修长阿诺，这是香格里拉康复中心， 一个私人心理学研究机构，一个传说中的天堂，一个存在于世界边缘的牢笼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窃密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87.6，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曾相见，当人们来到天安门前，欢庆祖国百年盛典。与众人长眠，